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，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，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你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途，我是韩丽。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来听的是关牧尊演唱的《黄昏的等待》。 也吹动我的心儿徘徊，等待等你不来，等待啊等待，等你星光下走来，等待等你不来，等待啊等待，等你啊、等待等你不来，等待啊等待等你不来，等待啊等待等你不来，等你不来，等你不与我同

把花都送给心

现在我的心上，年轻姑娘的面容浮现在我的心上。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，哎呀呀啦哩，妈给阿妈。 望见流云，你